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455集，血。 前门跟黑道有什么关系啊？ 100年前啊，本来中原武林黑白两道并存，势力也差不多。白道的代表人物是十大门派，也就是当年的十大高手，其中以天山派最为著名，因为第一高手是天尊。而黑道也有很多门派组成，其中群龙之首就是前门。当年能和天尊打成平手的也就阴侯而已。 你当年排第几啊？ 乌沙嘿嘿笑了笑，掐林业火的腮帮子，林业火赶紧弹开，捂住脸照镜子。 哎，讨厌，拽歪了怎么办？ 不过前门当年啊，的确是实力雄厚，前门的历史呢也比较悠久，100年前已经统治黑道差不多20多年了。前门是代代相传的，传到现在是第四代在管理。 可是没听说过呀，如果前门真的那么有势力，为什么整个黑道都几乎已经没落？ 就是都没听说过中原武林有黑道。 这就是因为当年的一点夙愿了。话说当年众英雄在屠云峰争夺天下第一的时候，前门的人也来参加了，只不过他们不是为了争夺第一，而是为了夺白月灵的财产。 众人都忍不住皱眉，赵普端着茶杯正品茶呢，反正江湖事儿跟他没多大关系，他这次主要是来吃喝玩乐的，听众人聊到这儿就问了一句， 那岂不是来打劫的？ 可以这么说，本来我和英侯看着呢，白月林不可能被前门暗算，只不过前门做的有些过了，得罪了一个人。 得罪谁了？ 白月云。 没等吴沙说完，白夏帮着回答了一声。 白月云？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我也听过。 公孙插了一句，赵普好奇看他。 你对江湖中人都有研究？ 不是啊，白月云应该是最有名的巫医，我有很多他留下来的医书，另外他也是当年最有名的巫蛊师，据说早年被苗部巫神收为弟子，擅长巫术，尤其是巫咒之术。我以前看过一本他留下来的咒文手抄稿，可惜太过深奥，几乎看不懂。 展昭也点头，其实很多江湖人都听说过白月云的名字，相比起白月林，他可是有名多了。 他俩是什么关系啊？ 白玉堂以前也不觉得这著名的女巫跟自家太爷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一看，显然不是。 她是你太爷一奶同胞的妹妹。 什么？ 其实她能成为这么好的巫师，跟她的血统也有些关系。 白月林和白月云感情非常好的，白月林一辈子疼的就是她这个妹妹，而且白月云从小练习巫蛊之术，一直与世隔绝，说她不食人间烟火也好，不懂人情世故也罢，总之就是很孤僻，很难相处，只和白月林亲近。 于是前门不长眼，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白月云啊，趁着屠云峰云开风现的时候上了山峰，在原本被云雾遮住的一片隐蔽的山崖上啊，写了一条咒文，诅咒前门代代衰落，无法立足于江湖。 这也太狠了。 于是啊，前门真的就一代一代衰弱下去了，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关键是啊，那条咒文被写在了看不到的地方，100年都擦不掉，所以这诅咒一直都在。 众人都有些哭笑不得，这白月云的确是不通人情世故，甚至有些恶毒了。冤有头债有主吗？前门的第一代得罪了他，他诅咒人家100年，这个报复的有些狠了。 也就是说，前门的人这次是来消除诅咒的。 白玉堂觉得可以理解，这次如果消不掉，那岂不是还要等100年？可为什么要绑架他爹？ 可白月云的咒语就算找到了，也不是随便谁都能消除的。 这倒是，那丫头的本事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们当年都不敢惹她。 只有妖王不怕她。 殷侯想了想，看了看小四子，小四子正被陆雪儿抱着吃一个雪梨。陆雪儿别看是映雪宫公主，江湖地位高，在家却完全是个小鸟依人的小女人。白夏说话的时候，她就在一旁哄小四子，偶尔含情脉脉看看自家相公，看得出来恩爱的不得了。见众人望过来，小四子捧着半个雪梨，腮帮子一股一股地看着众人。众人想了想，都摇摇头，不太可能，小四子毕竟太小了，应该不会银妖王当年的本事。 那消除诅咒要怎么做呢？是用其他的咒文，还是只把咒文擦了？说起来，诅咒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会不会就跟老鸦骨命案里头那么灰骨魔镜似的，只是毒药造成的假象？ 展昭一句话，正喝茶的公孙突然顿了顿，似乎是走起了神。 怎么了？ 没。 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前门的衰落和那条咒语有关系啊？ 白玉堂对咒语之说还是有所保留，更何况是一下子诅咒了100年这么邪门，乌沙给出了一个也不知道算不算合理的理由。 前门同族之后啊，再也没出过绝顶高手了。另外，前门的后代几乎没有活过60岁的。 这么短命？练武之人的话，不应该啊。 对呀，除了天尊和阴侯这样的天才，通常练武之人的武功啊，要上了60，内力深厚了，才渐渐步入高手行列。可以说啊，前门那几代人都是在最好的时候突然死了。另外，他们运气也不好，一直走背字儿，很不顺。前门的人对这条诅咒深信不疑，祖上曾经传下话，只有低调过日子才能保住前门命脉。等到了100年云开风见之时，一定要消除那条诅咒，然后重新壮大前门。 说了半天，为什么绑架我爹？ 那些前门的脑子有病。 这时一直不说话的陆雪儿终于开口了。 他们说祖上传下来的方法是要用白家后人的血抹掉那道咒语才能消除诅咒。 要放我爹的血？ 这是哪儿传出来的法子？以白月云和白月林的感情，他绝对不可能将白家的后人置于危险之中。 那帮前门的人闹清楚了没有啊？这东西不能乱来的，不怕到时候诅咒什么的变本加厉吗？ 是啊。 他们还敢？ 白夏赶紧揉揉陆雪儿肩膀，让她消消气儿。展昭看了白玉堂一眼，白玉堂皱眉，这事情不简单。包大人和庞太师大致了解了其中的来龙去脉之后，有些不解。 那需要本府查明破解咒语的方法。 众人都看了看包大人，这个有些难为包大人了呀。再说，说起咒术，恐怕第一个不相信的就是包大人吧，他一向不信这些怪力乱神的事情。包岩和庞玉也都觉得难办。 自然不是了，其实巫蛊之术不过是个传说，谁知道呢？关键是一个月前出了一件怪案。 众人都一愣，感情还没说到案子呀。包大人打起精神。 什么鬼啊？ 最早来找我们的其实不是钱老三，而是钱老大，也就是钱家大爷。他第一次上门的时候被娘子拒绝了，他就赖在门口不走。后来程心儿和月牙哄他，我觉得他有些可怜，而且要求也不是多过分，于是就拿了个小碗 放了一碗血给他，让他带走。 众人都有些意外地看白夏，觉得白夏人不错嘛。白玉堂则是皱眉看白夏。 幸好当年白月云只下了一条诅咒，如果他在外边下了一两百条，你不是要把全身的血都放给别人？ 陆雪儿也点头，想起他相公手上的疤就心疼。 那他们为何还要来？血不够？ 哎，奇怪的就是钱老大当天晚上就死在了客栈里，那碗血也不见了，只留下一个带着血迹的空碗。 有此种事？ 报官之后仵作验尸，查不出死因啊，因此当时就有人传说他是遭诅咒而死。于是半个月前钱老二又来了。 你又给了人家一碗血啊？ 哎呀，其实就只有一小碗而已，人家苦了一百年了，没用的话让他们心安一下也好嘛，毕竟你太姑奶奶做的有点过分呢。 那钱老三会再来，莫不是钱老二也死了？ 问题就在这儿了，钱老二功夫很好，回去的时候还活蹦乱跳，可第二天又死在客栈里了，关键是那碗血又不见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